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爵士乐就是自由。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这么难回答的问题吗？ 爵士乐就是 freestyle 啊。 哎，我也想知道这个。 爵士乐就是玩的嗨的音乐。 爵士乐就是很流行的、很慢的音乐。 浪漫的、情调的、传统的，百年爵士历史，当代爵士风情。北京音乐广播 BMF 俱乐部携手推出。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爵士童话，爵士钢琴三重奏，7月17号14点到15点，现场直播，爵士的夏日时光。 古典流行都是以爵士为主题，而一开始你听到的这段音乐，哎，你会想，这不是爵士啊，这是古典啊。是古典，和爵士也有关。这首呢来自拉威尔，他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在1922年到1928年间，拉威尔在各国旅行，足迹遍及了欧洲及美国，他自己指挥并且演奏自己的作品。是的，我之前就说过去的演奏家也是作曲家，甚至是指挥家，他们指挥自己的作品，他们演奏自己的作品，所以即使在古典作品当中也有很多即兴的成分。而说回到拉威尔，其实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已经有爵士，已经有 Ragtime 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和你聊过，德彪西在1924年创作了在昨天节目当中听过的那一首《木偶之步态舞》，那我给大家 mix 一下。是的，这是选自德彪西的作品，他的一套钢琴曲集给他女儿创作的，那是在1924。而在当时1919年的时候，老牌的迪克西兰爵士乐队，简称 DDJB， 和威尔·麦克斯库克美国切分音乐队在当时伦敦和巴黎这些欧洲的地方进行表演。当时整个欧洲大陆掀起了一股热爱爵士乐的风潮，很自然，当时的主流作曲家也受到了爵士乐的表现，逐渐在作品当中采用了爵士乐的素材。不要说格什温创作的那首《蓝色狂想曲》了，在当时很多的音乐家都会有这些音乐当中的素材，拉威尔、德彪西当然也不例外。爵士的音乐进行会有不同，那这首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在1928年开始构思。1928年，拉威尔旅行到了美国纽约之后，每晚呢消磨在哈林区的酒吧里，聆听黑人爵士乐的即兴演奏。而在美国，他遇见了比他小足足23岁的格什温，两个人相见如故，后来成为了朋友。他们呢虽然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却像约定好一样， 在1937年，其实他们一起去了上天，他们可以说在空中，在那个地方再续前缘吧。而说到这首作品啊，说回来，其实有一张历史弥久的一张照片，是拉威尔的生日晚会，那是在1928年3月7号，他邀请了作曲兼指挥家奥斯卡·弗瑞特，还有加拿大女中音声乐教师伊娃，以及作曲兼指挥家他是 Morris Knowles， 还有呢就是格诗温，他的好朋友。在这首作品的时候呢，其实所以说拉威尔的作品受到当时很多音乐的影响，他们是同时代的音乐家。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印象派或者是浪漫派好像应该在格诗温的作品之前，其实他们是同时代的。之后呢，拉威尔他的音乐当中开始有了爵士乐当中的旋律、和声、节奏。他晚年几乎同时完成创作了两首钢琴协奏曲，一首是 G 大调钢琴协奏曲，还有一首是 D 大调左手钢琴协奏曲，都有明显的爵士成分。而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 G 大调的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第三乐章吧。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其实第三乐章也有很明显的爵士风采在其中。1932年，这首作品是首演的，当时是一位女钢琴家玛格丽特·龙和拉威尔合作首演在巴黎。小号了，听到后面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那种爵士乐的色彩，想到了格诗温吗？拉威尔被公认为管弦乐的色彩大师，他早期音乐呢受到印象派的影响，但是这首 G 大调钢琴协奏曲摆脱了印象主义的美学思想的约束，而像继承了像圣桑与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的传统，但是呢又有着爵士音乐的风格，充满着不追求刻意的那种深度和喜剧的效果。这是第三乐章，末乐章也是像一首托卡塔。托卡塔是一种曲式了，是布鲁斯的调式还有爵士乐的风格在这首作品当中有采用。是的，从传统的曲式托卡塔，像巴洛克时期就已经奠定了这种曲式，但是在后来的作曲家当中在沿用着。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有没有感觉到刚才的这首作品其实呢有着这种爵士乐的味道，也让我们想起了格诗温的作品。在昨天呢听过了他的这首蓝色狂想曲，来今天节目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音乐来和你分享，但是接下来我想插播一点其他的音乐。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拉威尔，也会想到法国音乐，法国音乐有很多爵士的色彩。当然在这里我们刚才听到的其实呢这个片段就来自于马赛曲，其实也是法国的国歌，在用在这里面，选择电影《料理鼠王》。因为刚才我们说过了拉威尔，说到了德彪西，所以呢就想提一下关于法国的国庆日是在7月14号。那其实呢在不论是拉威尔、德彪西，还有很多当时在法国的艺术家们都受到了那时候的艺术思潮的影响，所以即使是我们提到后来的艺术家们也会有这样的法国思潮的影响。比方说在法国也是常年待的，那就是刚才我们接下来换一首曲子来听听斯拉文斯基，这是他的彼得罗什卡。在那个时候的法国沙龙里，很多的艺术家都聚集在一起，斯拉文斯基在巴黎歌剧院与很多的包括俄罗斯的音乐家们在合作过像《火鸟》《春之祭》这些作品。我们听到这几乎是和拉威尔的那种音乐相互影响的，而其实在古典作曲家当中，近现代的作曲家们当然受到了爵士音乐的影响。其实对爵士乐非常的欣赏，但是呢另有一番理论。他认为所谓的爵士乐并不是跃然纸上的一连串音符，爵士乐是不应该有谱子的。斯拉文斯基认为他喜欢即兴自由的现场，也许正如他身体的声音自由。所以你心目中的爵士是什么呢？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爵士乐就是自由。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这么难回答的问题吗？ 爵士乐就是 freestyle 啊。 哎，我也想知道这个。 爵士乐就是玩的嗨的音乐。 爵士乐就是很流行的、很慢的音乐。 浪漫的、情调的、传统的，百年爵士历史，当代爵士风情。北京音乐广播 BMM 俱乐部携手推出。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爵士童话，爵士钢琴三重奏，7月17号14点到15点，现场直播，爵士的夏日时光。 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爵士。其实他的灵魂应该就是那种自由，那种即兴，所以斯拉文斯基认为的并没有错呀。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有一段是斯拉文斯基的那首作品，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我想给你一个自由的舒展。明明是巴哈这首《祭弦上的咏叹调》，但是音乐家们经过了改编，我们听到不一样的巴哈，这里加入了爵士音乐的成分，成为了另外一种开放的巴赫。 了爵士音乐的成分，节奏变了，旋律还是这样，但是进行了不同的和声，不同的方式的演绎。当然还有打击乐。来看看大家在说什么，因为今天北京又广播也发了官方微信，再次预告了在明天，也就是五月时光的第四站七月场的爵士童话爵士三重奏。当时呢，在明天参加的音乐家有非常厉害的爵士鼓演奏家徐志同，还有爵士钢琴家阿布，以及爵士贝斯演奏家张科。那我在微信中说啊，爵士我觉得就是玩儿，这个玩儿其实是不是一般的玩儿，带着引号的，是即兴。如果你要看爵士，我觉得应该有现场，这就是现场爵士乐的魔力。当然也看到夏蛋说了，说下午好，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希望不要下太大。看来有很多朋友，夏蛋你是收到了这个中奖坐席是不是？明天我们下午2点到3点，北京音乐广播联合 BMF 俱乐部会在后山艺术空间，那再进行这场爵士音乐会。那具体的地点呢，就是东直门的 MoMA， 那大家可以查找一下，注意路线。而且如果下雨的话哈，大家也注意出行的时间，因为我们也是现场直播，音视频同步直播，所以现场大家不要迟到，在1点20到场是最为合适的。这两天的古典流行呢，其实从电影当中的爵士片段，还有爵士音乐与古典的结合，还有今天的各种跨界，关于爵士乐的林林总总。小鹏说了，爵士乐就是有令人放松的魔力啊。其实也分两种，一种更商业的爵士呢，有一种很慢的那种魔力，还有一种呢是乐队形式的，就像我们五月时光的周六音乐会，我觉得更加技术化，也更加的传统化。小鹏也说，无论在多么烦躁疲劳的状态下，只要听爵士，心情就跟着闲庭信步起来。那你听这样的爵士呢？爵士的类型也是不同的，那其实像这种爵士呢，我就觉得更倾向于爵士艺术，演奏者呢也是很多都是爵士艺术家。下面这个故事呢还是和斯特拉文斯基有关，这里我们听到的演奏是 Charlie Parker，其实也是在五月时光的音乐会当中，我们的明天的音乐会当中第一首要演奏的曲目，这是向爵士音乐家 Charlie Parker 致敬。他是上世纪最出名的爵士音乐家之一，其实也是 pop 爵士乐的代表人物。那你知道吗，斯特拉文斯基是他，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位演奏者 Charlie Parker 的，斯特拉文斯基是他的粉丝，还是忠粉。虽然帕克本人呢似乎不在乎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新古典主义作曲家，但是在帕克的音乐当中呢，有意无意的将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也是融入他的爵士当中。谁让爵士乐就是那么即兴呢？爱谁谁就是音乐。有一个故事，斯特拉文斯基与查理帕克的一段趣事，其实这个还是有记载的，这是真实的事情。在1951年的一个夜晚，查理·帕克呢当时在 Birdland 爵士俱乐部演出，就像今天的很多像 Blue Note 等等这些很有名的，但是那时候叫Birdland 这个爵士俱乐部。前排正中的一个桌子呢摆着站位牌，要知道 Birdland 可是顶尖的爵士俱乐部，常年爆满，根本就是拒绝留座的，但是谁会给他们留座呢？那每个乐队呢暖场以后呢，就于是有四男一女坐在了这个留座的座位上了，其中一个人就是斯特拉文斯基，还有小号手，他是 Randy。 在 Charlie Parker 的乐队当中注意到这个细节，低声还提醒 Charlie Parker， 但是 Charlie Parker 没有理睬，并没有如常的致欢迎词，就示意乐队呢准备开始演出了。 那那时候的演出呢，曲子是 Bebop， 那是 Coco， 然后一分钟呢有360个音符。第二个乐句的开始的地方呢，其实 Park 呢其实很有兴致的即兴加入了斯拉文斯基的火鸟，甚至呢在其他的音乐当中，第二首曲子 All the things you are， 那其实查理·帕克也加入了斯拉文斯基的，包括他的《春之祭》，包括他的其他作品，其实都是让斯拉文斯基非常的感到高兴。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斯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我给你来个 mix。好像是 DJ 打碟的感觉，想想这是斯拉文斯基啊，在当时的 Verband 给他留了位。那其实呢，这就是开始了 Charlie Park 与斯拉文斯基的一个缘分。这里我们听到的也是 Charlie Park 的经典，叫 Billy Bones， 也会在五月时光音乐会，也就是明天的音乐会的第一首。那徐志同、阿布和江科以他们的形式来向大师查理·帕克来致敬。我们会听听今天的音乐家是怎么演绎的。要知道爵士乐和古典不同，是没有谱子的，就是这个演奏的方式根据每个作曲家、每个当时即兴的音乐家而定，所以现场会给我们哪样的即兴，那么怎么样的精彩呢？却有不同的类型啊 ，Bebop、Swing， 还有等等，在明天的五月时光的音乐会上，徐志同、阿布和张科以及和我一起呢，会和大家既有着爵士乐的演奏即兴的成分，也会和大家聊聊爵士乐的不同的音乐。那其实呢，包括徐志同、阿布也会给大家现场来示范即兴来演奏这些音乐的不同之处。欢迎你到时候在现场，或者是呢你可以收听收看北京音乐广播，听听 FM BMF 俱乐部 K 加现场央视频北京时间等音视频直播，对，同时还有视频直播。既然说到 Bebop， 那我接下来这一首呢为你带来的就是改编肖邦的这首 Bebop。这个速度怎么样？会不会想到1900当时斗琴的那一段？这里是古典流行，下半时段我也给你带来了1900斗琴的那一段，因为在周三的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有朋友就特地提到了那一段。今天我都带来了。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先到这里，一会儿见。 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哎呀，这全包圆整装饰优惠太多了吗？怎么老通话中啊？ 上次我沾上了优惠啊，全屋都配进口实木的家具，房子过完户咱就开装。 现在又送软装代金券，我问问咱能不能都得着啊？ 净水器、防盗门、定制柜，还有全房暖气啥的全白送，还要人送，不合适了吧？ 问问呗，要是都能白送，又是好几千。 在理，400-606-8866，赶紧的。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中会出现火鸟开始的那部分旋律。爵士乐的即兴啊，正在直播的古典与流行。刚才上半时段最后呢，我也说了，大家呢看过电影，因为在周三的时候我和大家分享过，就是大家看过的哪些电影当中，还有一些哪些印象深刻的爵士段落。有的朋友呢就说了那部电影《海上钢琴师》1900。在《海上钢琴师》当中呢，有些音乐是当然大名鼎鼎的阎纽莫里康内的创作，比方说这一段就是斗琴的开始的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其实来自于原来的作品，包括 George Joplin 的，刚才我说过 Lagtime， 在昨天也介绍过，一会儿也和大家一起分享。同时还有 Jelly Roll Modern。时代1900，其实就反映在那个时代常出现的音乐。莫里康内真的是写什么是什么，那就是斗琴开始那个段落很有名的电影当中的配乐和插曲。而说到电影当中有一个片段，就是1900和 Jerry Roll Morton 他们有一个斗琴的片段，其实实际上呢，斗琴比电影里表现的还要精彩很多。首先，电影当中的1900并没有存在真人，但是 Jerry Roll Morton 确实真实存在的，他是爵士历史上最早的巨人之一，那叫杰里·罗尔·莫顿，翻译成中文他的名字是这样，爵士音乐家、钢琴家。他原名呢有是费迪南德·约瑟夫·莱蒙特，他出生于新奥尔良，是爵士历史上最早的巨人之一，就是音乐巨人。然而呢，他喜欢不断地夸大自己对爵士乐的贡献，因此常常产生负面的效果。他甚至夸口说自己在1902年发明了爵士乐，这个谎言给乐迷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所以为什么电影当中选用了这样一个人物呢？一是他技巧好，确实是爵士乐的巨人，但是呢，由于他的这个口不择言，夸大自己对爵士的印象，所以在电影当中呢，特地有这样的一个情景。那接下来我带来的这一段呢，就是 Jerry Roll Morton 自己真实演奏的这首作品。 Well, if you like that kind of thing, maybe we ought to do something by Jelly Roll Morton, who has some bearing on that sort of piano playing. I'd like to do a piece that Jelly Roll probably, I like to think that he challenged all the incumbent piano players with. This is his show-off piece called The Finger Breaker. 在1900当中就有这个片段。 Thank you. 对，确实是历史上 Gerald Martin 真实的演奏。那后来1900演奏了什么呢？来听这一首。感觉怎么样呢？当时1900演完这首作品的时候，拿了一根香烟放在了三角琴弦上，香烟瞬间点燃，形容的如此的速度。这首作品呢并不是之前有的作品，这是莫里康内的创作，叫做无穷动，为这首作品特意创作的。那其实整个作品也吸取了像林姆斯蒂克萨科夫的野风飞舞啊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炫技。而这个作品呢也并不是爵士乐，但是音乐音型上毕竟在那个时代，所以莫里康内真的是好厉害，把那时候的爵士音乐加上一种速度，强压了刚才的 Gerald Martin 的那首作品。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你还记得这个片段吗？前些日子这首《海上钢琴师》又再度在电影院当中演出了，所以其中的很多的音乐片段都令我们印象深刻。要说整个电影的情节，我觉得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对电影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一方面音乐有着背景的作用，一方面也代表着那个时代，音乐中还描述了语言不可讲述的那些情节，那些感受。电影当中其实也出现了在那个时代其实影响很大的一些爵士音乐，比如说前两天和大家提过的 Lucktime， 那就是 Scott Joplin 的作品，这是一个乐队作品了， Featuring， 这就是 Lucktime， 也是爵士乐形成的一种音乐要素。 都是这样一步步走来。我们这里听到的作品是改编自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在这里呢用爵士音乐的形式来演奏出来。其实在爵士音乐上有一些艺术家或者有些人把爵士和古典其实放在一起都很喜欢，比如说有名的像村上春树，在他的那本《国境以南太阳以西》这本书里面，说到岛本和他一直都喜欢艾灵顿公爵，艾灵顿公爵是一个爵士大乐队，那其中的一首曲子叫《灾星下的恋人》，其实都是同样改编自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二乐章，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更喜欢我这个版本为你带来的是来自于克拉兹兄弟他们的改编版本。克拉兹兄弟组成的成员还有包括不念爱乐的大提琴手，还有也都是古典音乐家和爵士音乐家们的合作。所以在今天我想说，音乐之中好的音乐并没有界限。有哪些音乐影响了爵士？有欧洲的古典绝对有影响，甚至包括巴赫、贝多芬、莫扎特，尤其是给这些古典还给今天的音乐家爵士音乐家以很大的滋养。就像我们在明天的五月时光音乐会当中，其中阿布还现在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纽约茱莉亚学习的是古典钢琴系。那爵士乐又对其他的音乐有哪些影响呢？包括今天的流行摇滚、Hip Hop 等等。好了，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欢迎你去参加明天的五月时光音乐会，大家不要迟到。同时大家也欢迎，如果没有找到现场，就是收取到现场的这个坐席，那大家可以看现场的直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包括听听 FM 还有 BMF 俱乐部、库克 K 加现场，以及包括央视频、抖音、快手，还有北京时间这些公众号的视频当中，找到我们的五月时光第四场音乐会，都会有现场的直播，音视频的现场直播。好了，明天见。节目最后来听听徐哲彤自己创作的这首《北京地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七周年，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支持与信任，7月11号至7月17号，北广购物七天乐，全场商品92折，任意订购2单以上商品即享9折优惠，仅在7月11号至7月17号。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也有折扣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哎，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啊，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什么呢？咱们的虾仁带到给大家啊。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啊，周老师啊，就是我们选择任何一个产品，咱们首先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的。 对。 那么提到我们状元海品牌呢，我们是大连的一个新三板公证公司啊，也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一个龙头企业，包括我们是长海县的10大渔业企业。所以说，今天我给大家推荐所有的虾仁都是牌里产的，自己给大家捞上来的啊，可以放心的来订购。 嗯。 啊，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每一袋虾仁，我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就是200克啊，这一大袋儿话。这个虾仁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回家放心来吃。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呢？咱们是买4袋送4袋，整整的8大袋。如果说在我们专柜来买多少钱呢？49块钱这一袋，您可以算一下，将近400来块钱。那么今天这8大袋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